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汇总了一些大家在近期提出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都比较专业，所以我们需要请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解释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几个和宝宝健康有关的问题。有家长求助，家里面7岁的小男孩经常流鼻血，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就是流鼻血那个问题，第一个要让孩子养成擤鼻涕的习惯，不要吸，也不要用手去抠。那么再有就是因为季节的问题，气候太干燥，要让他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少吃热性的东西，比如像巧克力甜食，这些要少吃，多吃蔬菜水果。局部可以用这个生理海水喷雾的办法湿润一下鼻腔，如果太干的话，再频繁的流鼻血就要查一下血常规，看看他的输凝血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就湿润鼻腔就可以了。 接下来这个求助也和鼻子有关，是关于宝宝鼻炎的问题。 其实孩子的鼻炎和鼻窦炎，它这个需要长期的一个治疗的。中药其实口服中药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因为这必须要辅助西医的治疗才行。儿童医院和人员所他们专门有呼吸科的哮喘门诊，或者叫过敏门诊，或者叫鼻炎门诊，都可以看这个。一般的综合医院的儿科也都可以处理，本身这个处理啊，治疗不复杂，原则大家都是知道的，就必须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想一次两次药物解决问题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孩子生病了就得看医生，就得吃药，可孩子吃药可不像大人那么简单。有团友求助，家里3岁多的宝宝一吃药就哭得昏天黑地，怎么灌也灌不进去，能不能把药掺在奶里或者是饮料当中喂给宝宝呢？恐怕这样的问题在很多家里都遇到过。 就是不建议强行灌药，再有就是把药放到奶里边喝，这个完全不对，影响药效。那么现在的话就是3岁的孩子应该懂点道理了，适当的让他稍微水可以放多一点药，不要强行灌，再灌的话那么孩子完全是不吃的，给他讲讲道理，然后可以把药稍微的稀释一点，可以加一点果汁儿，加一点点蜂蜜呀、糖，这个都没问题，绝对不能放奶。 关于宝宝的最后一个问题，有听众求助，我家小朋友今年六岁了，特别喜欢吃零食，尤其是爱吃甜食，孩子吃这么多糖会不会得糖尿病啊？ 吃零食那个问题，这个非常不建议的，不是说担心他糖尿病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孩子发育是特别受影响的啊。那么孩子零食的话一点不给孩子吃，这也没必要，那么一定要保证孩子吃的这个饭是要合理的，在吃好了饭的前提下给孩子选择营养比较合理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添加剂的这些零食，量也要不要太多，前提是不要影响吃饭如果孩子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光是对血糖有影响，而且会影响到孩子的脂肪的代谢，也容易出现。 谢儿科主任李英为我们解释了关于宝宝健康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花卉方面的专业人士王景刚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决一些花花草草的问题。 听众问，家里养的水泡的富贵竹那个根须发黄是怎么回事？其实啊，这个就是养时间久了根系比较老了之后正常的现象。如果说我们在家里养的时候那想让这个根系尽量黄的速度慢一点的话，就要经常换水，保持水质干净一点。另外呢，想怎么长出白色的根系呢？白色的根，都是新根。要不做的办法呢，就是把这个老根这部分给剪掉，然后再刨，然后再长出新根才会是白的。老根已经不能再变白了。有听众问，那个家里院子里种什么树比较好看？因为这个可能问题就比较宽泛了，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就北京地区比较常见的院子里种的树呢，一类就是观花的植物，比如说月季树啊、紫薇啊，还有观花观果一类的树，比如说石榴啊、山楂呀、这一类的比较多。在北京地区买树苗的地儿还是很多的，近一点的远一点的都有一般如果您去那个就是苗木基地是最好的，这种露天的苗木基地，这里的种类比较多，然后质量比较好，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大，北京周边都有。有听友问说，家里的这个吊兰长了好多小苗是可以自己进行繁殖的，可以适当的剪一些比较壮一点的，然后把它泡在水里， 泡在水里之后，等到那个根都长了好多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栽种到干净的土壤里，这样就繁殖成新的了。 下面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是，芦荟是掰下来插在土里就能活吗？如果是的话该怎么弄呢？ 这个芦荟呢，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在下部会长出那个小的芦荟苗来。这个芦荟苗长到一定程度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它摘下来，再重新栽种，繁殖成新的个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芦荟小苗摘下来之后呢，一定要晾个一两天或两三天，这样的话把伤口晾干再栽种比较安全，要不然的话容易那个腐烂生病。这位听友说，假山上的草怎么养？能晒太阳吗？其实我们在假山上养这些草呢，多数都是喜欢水，然后不太喜欢光，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耐阴的这些种类的植物。平时养护的时候需要注意经常喷水，因为那个假山上它好多这个上水时啊，它上的水并不均匀，水也拔不了那么高，所以说一方面那个石头的话也要保持湿润，然后呢需要经常使那小的喷雾器小喷壶给它补充水分，喷水雾。阳光的话只要是比较明亮的地方都可以，不一定非要阳光直射。有听众问，绿萝的叶子可以泡在那个鲤鱼缸里？少量的是可以的，但是建议不要多，因为绿萝毕竟不是水生植物，它的一些分泌物可能对鱼的话会有一些影响，还有呢养时间久了的话有可能会容易引起水的变质。 最后一个问题，用吃剩下的葡萄种子种出来的葡萄会结果吗？目前我家种了颗葡萄，只是现在葡萄叶子有些干枯发黄，什么问题呢？ 其实是可以种的，这种种子繁殖呢周期比较长，就是说它种完之后从幼苗到它能开花结果周期比较长，而且种子种的话还会有一定的变异。常见的咱们这个葡萄呢都不是种子繁殖的，都是扦插繁殖，就是插条的。作为种子繁殖呢一般都是在育种上采用。如果我们种种子呢一般的当年都不会出，它必须经过一个冬季的这个低温周期，然后它才能第二年的春天它才能出芽，而且苗比较小，就是这么个情况。有听众问，这个葡萄的叶子是那个坏叶子是怎么回事？因为没有见到实际的照片，也没有见到实际的东西，现在只能单从这个问题上分析的话，每年春季新长出的叶子都没问题。到这个季节的话，一入秋之后呢，葡萄都不管什么品种的都会陆续成熟上市了。在这个一段时期一直到深秋，葡萄的这个叶子坏的会非常迅速，到中后期它的叶子比如说枯黄啊干边啊各种现象都会有，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生病的话当然抛除在外的啊。 情。 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问题都和家用电器有关，主要是电视方面的。帮助我们解答问题的是来自苏宁电器的技术经理饶春林。这位听众求助，大尺寸电视和投影仪哪个好呢？ 大尺寸电视和投影仪在选的时候呢，我建议还是选大尺寸的电视机，因为投影它受这个亮度的影响非常大，那么亮度越高，它的投影效果就越不好，也就是说它的灰节越差。所以说呢，我建议根据使用场所的不同，那么去选择电视或者是投影。投影呢适合一些就是商用啊、商用上这个面积比较大的。如果家庭用户，我建议还是用大尺寸的电视机。 问题二，电视机开关机能不能直接按电源，还是说要通过遥控器？那么经常拔插头对电视机有影响吗？ 目前我们电视机呢，在开关的上面设计呢，有的是交流电源开关，还有一个就是遥控器开关。那么这遥控器开关呢，我们称作二次开机、二次关机。如果要在关机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拿遥控器先关机，这种软关机，关机以后呢，再把电视机的主电源开关断掉，或者是拔掉电源插头。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防止我们电视机内部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一些 flash 里边存储的一些用户数据，这样呢不容易丢失。如果我们强制断电，就是直接拔掉电源插头，或者是直接把电视机的电源开关关掉，那这样电视机里边的一些存储数据会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存储，就是 GPU 没有及时的进行更新，造成这个数据丢失。 求助问题三，我家客厅大概30多平，买多大尺寸的电视合适呢？ 客厅面积的大小，购买电视机的尺寸关系不是很大。我们在购买电视的时候，主要是看电视机摆放的位置，距离我们观看位置的距离多远，也就是它的长度是多少。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选择电视机大小的尺寸呢，是这样子去计算的。它有一个公式，就是电视机的对角线，就是从电视机的左角到它的左下角到右上角，或者是左上角到右下角之间的距离乘以3，这个就是我们要购买电视机的尺寸。打一个比喻，假如说我们电视机的左上角到它的右下角的距离是64公分，那么我们再乘以3，3×4=12，3×6=18，192。那192公分就是说电视机的摆放距离到你观看的这个位置的距离就是1.92米。那当然了，它的长度越长，那适合它的这个什么呀，就是它的对角线的尺度越长，那么距离我们观看的位置呢，当然也就是越远。 家里准备刷墙有灰尘，像电视音响什么的就用大床单盖起来行吗？ 如果用户家装修啊，例如一些刷墙等等这些情况下，我还是建议把电视机先保存起来，先就是包装好以后保存起来。因为我们在刷墙的时候不光是粉尘，那么在刷墙的过程当中呢，它的空气就是刷墙的过程当中会湿，所以说呢它这个空气呢会比较潮湿，这样呢就会造成我们电视机内部受潮，缩短我们电视机的使用寿命。所以建议我们的听众呢还是把我们电视机这个密封保存，然后等到屋里边干了以后，我们再把电视机装上去。除了电视以外，像空调啊、冰箱啊等等，都是应该这样去保管。 我们家有一个小电视，几乎不怎么看，需要把它放回原来的包装箱里面保存吗？ 电视机如果长期不用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密封，然后放在阴凉干燥处去保存。但是呢，电视机内部的一些元器件它是有寿命的，就是说从它生产出来以后几年之内，它可能是在有效期之内，超过几年以后呢，它就到了失效期。也就是说，有的用户说我买了十年，但是这电视机我没看，一次都没看，为什么开开机以后看了没几天就坏了？因为它内部的元器件已经过期了。 求助问题六，家里的电视遥控器坏了，万能遥控器好用吗？ 现在的一般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PDP， 还有我们的 LCD 这些平板电视呢，它也有专用的一些遥控器了，就是万能遥控器了。我们可以对码使用，但是呢，有一些功能，特别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smart 电视，它可能有一些功能，万能遥控器是实现不了的。所以说呢，我还是建议我们如果原装遥控器丢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找我们专业的这些维修网点厂家啊，商家没有，厂家可以进行重新去配。当然，万能遥控器肯定能用。但是很多功能实现不了。 请问我们家的电视打开之后图像突然不动了，怎么办呢？ 电视机打开以后呢，它是首先呢，一般的商家都它会放一个 logo 在上面，假如说我可能买的是先锋的，它会在开机的瞬间它出现一个英文 Pioneer， 可能放在上面，如果这个 logo 卡着不动了，那这个就说明电视机有问题了，这个确实是应该报修，应该让我们专业的工程师上门去维修。如果假如说开个机器以后呢，出现马赛克，假如说电视机眼停顿，屏幕出现花屏那种情况，大部分都是由于我们有线或者是我们网速的关系造成出现的一些马赛克。这种情况呢，可以找相应的一些这个像我们假如说我们广电的，就是找一下歌华。然后另外呢，如果网络的话呢，可以找一下运营商去处理。 关于电视机的最后一个求助问题，我家电视声音失控，音量忽大忽小。这是怎么回事啊？ 电视机声音失控呢，忽大忽小，这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呢，就是说在电视机屏幕上会出现这个音量的进度条，就是一会儿变大了，一会儿变小了。这种情况呢，一般的情况下是电视机内部的按键板上的这个按键可能漏电了，这种情况需要进行维修。还有一种就是说，电视机假如说我看着中央一台，那么声音很大，但是当我换到中央二台的时候，声音变得很小。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会是有可能电视台信号的问题。我们只需要打开电视机内部的声音设置当中有一个自动音量控制就 OK 了。 再次替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三位专业人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周一到周五和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有些问题我们的帮友们就可以帮助您解决，而有些问题呢，我们也会像今天一样请教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员。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的第一时段就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分两头，从每一条路到每一个错过一直走，也许不知道往哪里走，我相信梦就是轮廓，而我们围绕着在寻找中，爱在某个角落，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今天即便我一直走，今天雨天没有停过，你一定要等我，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你记得，不管世界有多辽阔，只要向着你走。想你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口腔科的林俊南林大夫。林大夫您好。 哎，你好。 说到成年的牙齿啊，我看到这里问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整形和一些牙齿美容的问题，那么相对于老年朋友呢，就是关于种植牙的问题特别多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整形美白牙齿的吧。这位听众说，现在整形牙齿是有一种叫做隐形牙套的吗？那是什么东东啊？ 就是牙齿矫正，其实这个整形牙齿就是牙齿矫正。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有一个透明的一个状态，它的美观作用是比较好的，基本上不是很近的看来说是很少能看出来带着这个牙齿矫正的，这个是可以的。相对于普通矫正来说的话，它的可能就是费用稍微偏高一点。 除了贵之外，它的效果呢？ 效果是一样的， 和过去那种牙套、 对传统的牙套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需要您自己佩戴的时候，患者自己佩戴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自主性，因为它是拿回家之后您自己佩戴的啊，佩戴之后需要每天需要佩戴一个，正常来说是需要佩戴到22个小时以上啊，不能说你半天一直在吃东西或这个状态的话，但可能时间戴不够，效果可能会有差别。 这个是需要自己还有一些特殊护理的。 对， 不像过去那个传统的牙套，你套上了你就 自己拿不下来自己拿不下来，然后就好做到好好刷牙，吃东西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来说的话，您自己是可以拿下来的。比如说比较爱吃零食的，那可能就是自己得稍微控制一下自己 相对于来说，比传统的那个要美观的多哈 美 观，几乎看不太出来。 对，几乎看不出来。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他说两个后上牙磨面发黑，不疼，是蛀牙吗？刷牙刷不到，说用不用看大夫？那个黑能不能去掉？ 发黑就得需要检查一下，是色素沉着呢，还是说因为龋齿？因为特别是龋齿在早期前龋和有终身龋的时候，这个状态的话，有的人确实牙齿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啊，所以说这个需要具体检查。如果说是龋齿的话，还是建议尽早的充填；如果说只是单纯的色素的话，那可以比如说通过牙齿抛光，给它给抛下来都可以，没问题。 我有的时候你会看那个小朋友那个牙齿上也会有那种小黑道道。 那个如果说两颗牙齿之间的话，那有可能是龋齿，但是比如说是牙齿表面靠近牙龈交界那个地方的话，有可能是色素。特别是比较黑的一个状态，就是的家长会给孩子补充铁剂，这个状态就又会造成牙齿发黑的情况会比较多。 那个单靠清洁牙齿刷牙能够刷掉吗？ 可以刷掉，但是说完全去掉的话可能性比较少。 那小孩也要去洗牙吗？ 对，小孩的洗牙就是简单相对于就是对于牙齿抛光，就是把色素软垢给去掉，就不会说用到那个跟成人一样用超声洁牙洗牙石，因为孩子的那个牙石是非常少的，很少见。 好，关于牙齿美白的问题啊，也有几位听众涉及到了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牙齿不够白，但是呢又不想花重金花精力去做那种所谓全套的什么烤瓷啦什么那个，说现在有没有什么更好更新的办法吗？ 那就是冷光美白冷光美白相对于这个来说的话是不损伤牙齿的是不损伤牙齿，它只是通过外部的一个药剂，然后通过光照把牙齿的这个色素给它置换出来但是它需要注意的就是后期维护，一定是尽量少的喝的那个颜色比较重的，比如说酱制品酱油的酱制品，还有咖啡可乐这些的话尽量少喝一点就可以了。它是有一个反弹的，一般情况下想一直维持的话，那就是一年到两年做一次这个冷光美白。 它不是说时间很长 对， 差不多到一定时间得去 再补充 一次， 补充一次是这样。 还有几位问到了智齿的问题哎呀，这个怎么问呢？您统一说一下吧，关于智齿的问题而大部分就问的就是一个是有的就长了没不碍事儿，就它没关系有的呢就是经常会发炎疼，主要是问拔不拔的问题 是这样。智齿首先大家知道什么是智齿，也就是说是在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现在人类发展的一个状态，吃的东西越来越精细了，所以说就造成第三磨牙，也就是大家所知道这智齿它的长的位置没有它的位置了，所以说长出来之后大部分牙齿都是歪的或者是没有长出来。那么该不该拔的这个状态，如果说您的这个智齿肿疼过一次，如果说它肿疼过一次，那后期肯定还会肿疼，这种状态也还是建议尽早的拔掉 这个情况，特别是在什么时候情况下，特别因为致使还有一个肿痛的时候，它在什么时候，就是在人体抵抗力比较低的时候，比如说女性的月经期前后，或者是加班熬夜之后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个状态它你本身身体就很难受了，它同时也会肿痛起来，这种状态一般建议肿疼恢复之后尽快的拔掉。那么需不需要拔呢，是建议就是尽快的检查。有的人致使确实长出来之后没有那个情况，没有说肿疼过，但是这个它的位置是歪的，它有可能顶在前面那个牙的那个位置，那边就比较容易塞东西。很多情况之下发现牙疼了，那么就是致使跟前面的第七颗牙同时需要拔掉的。 哦、 那个就是已经发展得很深了，那个状态之前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只要是智齿的位置不正，再加上你刷牙刷不到的一个情况，一般都建议拔掉。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因为怀孕之前检查的时候，如果说发现有智齿的一个情况之下，一般都建议拔掉。因为在怀孕之后，特别是怀孕的早期，肿疼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呀或其他的，比较容易造成这个智齿冠周炎的一个出现、 哦、 啊。这个状态之下，在孕期用药来方面的话都是比较谨慎的，所以说在怀孕之前有智齿有肿疼过这个情况，都建议尽早的去掉，不管是位置正还是不正，这个状态如果只要是有肿疼过的话，检查之后发现一个智齿位是稍微有点问题的，一般都建议去掉，就防止孕期出问题。 好，谢谢林大夫，也是给孕妈妈提了个醒哈。 对对对。 这个智齿啊，是不是也有那种就是跟了你一辈子相安无事平平静静的？ 有。 对，但是也有老找事儿的、 就是、对对对对、嗯、有，只要是找事儿的，那咱就把它提前干掉就好了。 那说到干掉智齿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智齿好像不太好拔吧， 对， 想着都疼。 对，相对于下牙的智齿来说的话是比较难拔的，得看位置，有的是可能拔完之后脸会肿疼几天啊或其他的，但是这个只是暂时的一个情况，只相对于后面来说，你隔段时间肿疼过段时间整疼的话，一次性拔掉之后就以绝后患了。 嗯、 啊、 反正就是咱俩掐掐呗，你不让我疼、我就让你疼。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你让我疼了这一下，咱也就没事儿了。 对对对，以后 好吧，要不然我让你疼一辈子哈。 啊，对。 哎，这个牙齿当中最难拔的一颗牙，是不是就是后面这个智齿 啊？对，差不多就是后面这颗智齿了。啊，相对于特别是那种还没有长出来还肿疼过的这种，那个就是照片的时候还在完全里面埋着的这种，相对是比较难拔的。啊， 好吧， 嗯， 真是听着都疼啊。 啊，对，但是实际上大家不用说对于拔智齿或其他有特别大的一个恐惧感，因为拔牙的同时会用到局麻药物，局麻药物肯定是拔牙当时不会让你疼，拔完牙之后呢可能会有点疼，大家就可以服用那个止疼片啊或其他的。但比如说服用抗生素一个情况的话，现在更多的我一般会建议，如果说您决定拔牙了，约好时间拔牙了，术前三天来吃这个抗生素。因为术后再吃抗生素的作用到那个效果会相对比较少一点，所以说我一般会建议术前吃抗生素，术后的话只给您开止疼片就好了。 嗯， 如果说觉得疼那咱吃一点，如果说能觉得能扛得住的话，那可以先不用吃，坚持一下就好了。 对、 啊、是这样。 总而言之说，就是现在拔牙呢，拔的当时啊，因为都有这个麻醉剂嘛、嗯、所以拔的当时肯定不疼，拔后刚才说了这智齿呢肯定它会疼几天、 对对， 那拔其他的牙疼吗？拔完之后， 拔完之后也会有点疼，因为毕竟麻药就过了，会有一点不舒服嘛。只是说每个人的痛欲来说的话是不太一样。特别明显的就是发现一个，现在发现一个状态，男性拔完牙之后疼痛感会比女性高很多，他的感觉性会高很多。 嗯，娇气 啊，对，男性会比较高一点，相对于女性来说还想好像还没有说疼的那么特别厉害的一个情况。 哎，这个有没有做过科学研究？是娇气的问题吗？ 这个来说的话，现在还目前还没有听过做这个研究。比如说但是特殊的情况，可能是女性在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就会疼，她的痛欲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啊、 女人尤其是生过孩子的女人、 对对对， 那个疼都忍了，拔牙算什么？ 对对对，其实那个疼就非常简单了啊。 对，所以有些所谓大男人啊、 嗯、 就是你们可以考虑试一试啊，当然生孩子是不可能 对， 就感受一下其他的疼，有些疼是你们真的是忍不了的疼。 对 对, 对、嗯、现在很有很多那个体验，就是男性来体验这个孕期疼痛，到十级我记得可以去体验一下了 啊。您试过吗？ 啊，我目前还没有试过。 好吧，开个玩笑啊，把我们这牙疼的事儿缓解一下啊。不过说到拔牙呢，我们这位听众啊，也是帮他一个老街坊问了个问题啊，说我们这街坊牙不好，一拔牙呢就血压升高，但平时就没事儿。这个跟心理因素有关吗？ 可能跟心理因素有关系，再加上可能其实平时他的血压来说控制可能还是不是特别好。 他说就因为这个原因，到现在这新牙都装不上，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首先一个就是您自己得按时的服用这个抗血压的一个药物，然后比如说在约拔牙的时候，我的建议还是去让去公立医院去公立医院拔，因为这个时间拔牙的同时会有一个心电监护，心电监护在同时公立医院的大夫会给您做一个心电监护，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及时出问题也是可以及时解决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去拔牙的一般约在上午的时间，吃完早饭去，吃完早饭去，然后这样的话心里会有血糖什么的会有一个控制啊，是这样，吃完早饭去。然后再有一个，拔牙之前一定跟大夫说我有可能会有心血管疾病或者血压比较高，那么他在选择这个局麻药物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不用含有那个肾上腺素的，因为肾上腺素它在拔牙的时候它是主要一个止疼然后止血，减少这个血压的出现，然后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有可能造成血压升高，一定是当时要之前要跟大夫沟通的这个事情啊，之前的病史要说的。 就是通常我们去看牙医的时候吧，有一些问题大夫会主动问你的，尤其是考虑拔牙的时候、啊、 对。 但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就自己会忽略掉，就是病人自己会忽略掉的一些是什么问题，没有主动向大夫坦白的。 更多的是什么呢？没有吃早饭、没有吃早饭就过来拔牙的，像这种状态还是建议吃完饭再过来拔牙，空腹拔牙是尽量不是特别好的，因为血糖比较低还有一个比较忽略的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血压血糖还有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的，一定是要提前。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就是药物过敏史，要跟大夫说一下。比如说之前有过拔牙的，发现有麻药过敏的，咱可以那个替换其他的过敏性进口的麻药或其他的，这个也是一定要跟大夫说的。 一定要说啊， 对， 尤其是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可能有一些特殊病的朋友哈，一定要特别小心一点啊。好，我们还有好多听众呢都是问到了种植牙的问题，这个是不是现在在口腔科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 对，种植牙现在来说的话就相对于人类的第二副牙齿嘛，所以说现在做种植牙的还是比较多的，只要是您自己经济条件能达到的话，建议现在一般情况还是建议做种植牙比较好一点。 我看了一下大家集中的问题呢，主要就是材料的问题，然后就是质量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当然想当年啊，这个种植牙刚刚有的时候那感觉都是天价、啊、 对， 现在不至于了啊， 现在对 对，但是相对于一些材料比较好的呢可能还是会稍微的贵一些啊、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种植牙的事儿啊，首先说说现在目前的材料吧。 现在目前材料来说的话，大部分种植体的一个材料都是一个纯钛的，或者是有的是陶瓷的，就是生物相容性比较好的，是像这种状态。但是比如说它价格差的比较多，主要是在于种植体方面来的话，就是表面的一个处理技术方面是每个他们的公司生产这个状态的是不一样的。那有的比如说价格稍微高一点的，它表面的处理这个方式就很容易的跟那个牙槽骨结合。这样的话就会它的费用会稍微偏高一点。然后比如说种植牙冠上面的这种状态的话，它的费用来说的话也是比较多，有的人比较选择全瓷的，就是一点金属都不含有的，那么它的费用会比较高，有的人还有金属一点的话，就是它的费用就会稍微偏低一点，这个就看您自己的选择。是这样。 还有就是国产和进口的这个 呢，相对来说就是可能国产的表面处理技术还有跟国外这个表面的处理，就牙种植体表面的处理技术它是不一样的，相对于国外来说都可能会因为做的时间更长一点，它的可能技术更好一点。 好， 是这样。 那根据您临床多年的建议啊，您个人建议就是说如果我们打算去种植牙的话，大概选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范围之内，就性价比会比较高呢？ 首先一个看您自己的一个经济实力条件，如果说经济比较好的话，建议还是选择好一点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您那个当时牙槽骨的一个情况，牙槽骨如果说比较少的话，或者是其他情况，那就是需要植骨啊或其他的，那可能也会建议选择稍微好一点的那个种植体。 就跟个人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个人的经济条件还有口腔那个里面的牙齿的一个状态都是有关系的。 另外说到这儿呢，也请林大夫给我们普及一个常识啊，有人对这个有误区，我就听有人跟我聊过这事儿，他说我这牙掉了不少了，也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啊，说是想去种牙，不种的话这吃饭都成问题啊。他说但是一想一颗牙这哈一万多，我这满口牙好几十几万，这太贵了呀，这用满口都种嘛。 首先一个就是还是刚才说的看您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说确实第二个一个确实经济条件达不到的话，但是说牙齿确实很多，那咱可以比如说单纯的考虑种几颗来做一个固定 啊，就是固定是您在镶这个全口的一个活动义齿的时候来种植体来帮你做一个固定，这样的话相对于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装置来说的话，种植体装置会更好一点啊，相对于是这样，可以单独的种几颗，比如说更多的是种四颗或者是六颗、这样的话把活动牙齿固定在口腔里面，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嗯，就是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啊，你多种几颗当然好了， 对对对对对， 是吧？但如果说你这个不想花那么多钱，就是在重要的地方，然后种上最需要的那几颗， 需要的那几颗，然后在上面就是一个全口牙的一个修复，这样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好 这样啊， 这位听众啊是帮家里98岁的老人。 哦 哦，问了个问题啊，这是高寿了啊。他这个问题我看一下啊，98岁老人种了6颗牙，在适应的半年时间里不再自主嚼食，就改鼻饲了、说在这种情况下需不需要把这个种植牙取掉呢？ 基本上不太建议啊，不太建议，除非因为现在如果说98岁的话，不太建议做这么大的一个创伤，因为已经种了半年了，半年以上了，那有可能这个种植体跟牙槽骨已经结合的非常密切了，这个状态取出来其实对老人也是一个损伤的。如果说没什么问题，就可以不用做，不用动它。 只要不妨碍它、 只要不妨碍就可以， 疼 对对，只要老人没有出现过疼或者他自己说出现一些其他症状的话，就可以不用管它。对对， 好、 啊、 还有几位听众问到了，我看啊是牙周炎的问题。这位听众说牙周炎，并且呢出现了牙齿松动的情况，牙齿已经松动了还能用电动牙刷继续刷牙吗？会不会牙更松了呀？没有说年龄啊。 牙周炎其实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它的发展是比较慢的，特别是那个状态，它并且是它在发展过程中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最开始的症状就是牙龈出血，最开始症状就是牙龈出血，所以说一旦出现刷牙牙龈出血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建议尽快的去洁牙或其他的。但是如果说您现在说发展到这个状态已经牙齿开始有松动啊，这个情况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局部的一个清洁，进行单颗牙的一个牙齿刮治，进行局麻下进行刮治，把牙齿给清洁下来，在后期维护上刷牙还是最主要的，然后看一下这个牙齿跟牙槽骨能不能再结合上。当然如果说这个牙齿已经松动的非常厉害，已经达到基本上是晃的一个很非常厉害这个情况，那可能建议尽快的去掉，因为不去掉的话，那可能它局部炎症会造成这个牙槽骨更进一步的萎缩啊，这个状态是对以后种植牙或者镶牙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这个牙周炎怎么能够尽量避免呢？一旦出现的话，是不是就得应该及时的去治疗呢？ 对，特别是出现了什么状态，牙龈出血，如果说您发现自己经常的刷牙牙龈出血，或者吃东西就牙龈出血的这个情况，需要尽快的就诊，看一下是不是需要洁牙，是不是要有的单颗牙呢需要进行局部的一个刮治，把深部的牙齿给清洁出来。牙周炎它其实是一个发展比较慢的一个过程，就像大家理解的话，就像一棵树一样，水土流失，埋着这棵树的这个周围的土都通过水的一个状态都流走之后，没有固定这个树的根部了，那么这个树肯定就是晃的。就是牙齿也是一样，它的发展过程，牙结石或者其他炎症造成的牙槽骨的一个萎缩，就等于是埋这个土也损失之后，那这颗牙的一个固定装置是没有了、埋着它装置没有了，埋的越来越少，那这颗牙松动度就会越来越厉害。 所以就是牙齿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哈，就是要及时的去关注它哈，不要等着。 对对对，不要等着，一旦出现比如说偶尔的酸疼或者是那个牙龈出血这个状态的话，还是建议尽快的就诊，不要说等到牙齿疼了我再去看，等到这个时候感觉到牙齿疼了去看的话，那么花费上然后其他都会很高，比如说咱把前面的预防做到的话、那是其实花费上都会稍微比较少一点的。 对，其实把牙保护好的话，从小就保护好的话，真的哈，长大特省钱。 对对对，是 不光是省精力省事儿哈，主要它是省钱啊。你想那一颗种植牙，哈就上万呢。 对对，所以说预防坐在前面，大家不要说等到牙齿疼了再去看，那么这个时候花费都是非常高的。之前的其实，比如说洗牙呀，或吃的小的龋齿冲天，这还是比较便宜的。 对、 是这样。 咱们父辈那个年代啊，可能没有这个条件，但现在不一样了。 对 对, 对, 对， 应该把这个尽早的提到日程上来啊。 对对对， 说到洗牙啊，有位听众说我老劝我父亲去洗牙，他老说我都70多了还洗什么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回复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下专家。 啊，就是也是那咱们差不多咱们父辈那个年代的人嘛， 对对 啊。 这个来说的话，其实相对于如果说牙齿像父辈这个年纪70多了，那可以先检查要看看。如果说牙齿好了之后，如果说洗牙洗掉牙石之后，牙齿维护好了之后，对他以后维持的时间很长。牙齿如果说没有说松动或其他脱掉的话，那对他以后的进食或其他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就是对于身体的营养剂的汲取啊或其他的都会比较好。建议还是先检查，跟老人家说的时候，咱先去检查一下看看。如果说确实有需要的话，那咱再这个一起可以慢慢的哄一下老人。其实老小孩就需要哄的。 这个我们能理解啊，就是他有一个观念上的更新、啊、 对对，他需要有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转变。 还有的老年人可能就觉得，哎呀，这弄他干嘛呀，挺费钱的，你们自个儿去吧，我们都这岁数了，不讲究这个了、其实还真不是、如果说六七十岁的时候能够在这个阶段把牙齿再好好的呵护一下的话，那么到了快掉牙的时候，它还是有所帮助的吧？ 对，只要是其实人相对于人来说，并不是老了一定要掉牙，这个并不是一个肯定的。只要是您定期维护好了之后，有的人可以到去世的时候整口牙都是非常好的。 你看 啊，整口牙，所以说掉牙不是说老掉牙老了就一定要掉牙，这个并不是这样说的。如果说咱把所有的预防做在前面的话，比如说定期洗牙、龋齿的冲填，定期都维护好的话，是可以一颗牙都不掉的。 对，我们都知道其实原装的是最好的。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所以提前的早一点的把牙齿保护好，它就离我们也会离去的晚一点嘛。 对对对、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他说了一下年纪，他是63岁，他两个门牙中间的缝儿说发现越来越大，他说我该怎么办呢？ 63岁的话，那首先一个考虑，比如说之前说的那个牙齿矫正，可以给他把这个牙间隙给关上。但是说63岁要考虑一下您这个牙周是不是有问题。如果说牙周有问题的话，就需要先洗牙先洁牙，把牙周维护好了之后再去做这个牙齿矫正啊，是这样，可能还是需要先检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造成这个牙就是牙缝越来越大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您比如说您后牙已经缺失非常多了，后牙吃东西的一个力没有阻没有这个力量了，都是靠前牙来吃来咀嚼的话，那可能牙缝也会越来越大。 哦、 对，是这样。 过去不是说那个嗑瓜子儿老嗑，那个牙缝就会越来越大吗？ 嗑瓜子是单纯的牙齿上面会有个小豁、像它就像您刚才说这个，应该是属于两颗牙缝之间就越来越大了，就是两颗牙的间隙越来越大了。 就说它为什么会牙齿那个缝隙越来越大，也不是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对，需要检查。首先一个是不是牙周的，还有后面咬合的一个情况啊，这个需要具体检查一下看看。解决办法会很多，但是需要根据您临床什么问题来解决。解决了，然后咱再给他解决这个状态啊，不是说去了之后就直接给您解决的、 其实牙齿的很多问题，那个成因也是很复杂的。 对对，成因比较复杂。有的人觉得牙齿疼是因为这个，但实际上来检查是不是另外一颗牙疼造成的。他自己感觉上是不一样的。 好吧，所以节目最后啊，我们也不多说了，好好保护我们的牙齿吧。 对对， 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好处了。 对对对。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汪汪堂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来自美中宜和综合门诊中心口腔科的林俊南林大夫，谢谢您的光临、啊，那么稍后呢是记忆的照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上上下下，我前前后后，我仔仔细细，我轻轻柔柔，我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好吃的东西真多，稀里哗啦通通塞入口，最怕是满嘴的蛀虫。什么好康哎，都咬不动。嘿嘿嘿嘿，你的牙齿有一个大窟窿。嘿嘿嘿嘿，牙医永远和我不通过。我刷我刷我刷刷刷，牙膏轻轻给它挤一下。我刷我刷我刷刷刷，我不要人家叫我大黄牙。